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101集，集体活动。开学当天 ，Z 大外面人山人海，到处都是送子女来报到的父母，装了满满一后备箱的东西。跟那些人比起来，原子峰的东西就要简单的多，不是，应该是过于简单。他就拿了张卡、报到书还有手机，两手空空，浑身轻松。很简单的注册完之后，找到自己的寝室，在630，没有电梯得爬六楼啊。袁子峰进去的时候，寝室里已经坐了两个人了，聊得正热火朝天的。他一开门，俩人立马望过来，其中一个眼睛一亮，站起身。 哎，新室友来了呀，你好，我叫周春，是东北那嘎子的。 一口并不标准的普通话，但为人还算热情，长得虽然不帅，但干净利落，不算差。袁子峰迅速在心里评价了一下，然后微微颔首。你好， 不介绍一下自己的名字吗？ 坐在另一侧的男生笑眯眯地看着他，也开口自我介绍。 我是赵西，南方人。 这个男生长得就不错了，戴着方框的眼镜，有点斯文败类的样子，说起话来慢条斯理的，很温吞的一个人。袁子峰并没有要跟大学室友搞好关系的心思，对他来说，朋友这种事儿，交得来就交，交不来就算了，所以该是什么性格就是什么性格，根本不用刻意的伪装。 哦，原来是你啊，考将近700分那哥们儿，哎呦，你脑袋是人长的吗？ 你这话说的，不是人长的还能是什么长的，总之结构跟你不太一样就是了。 我要能考这么多分，我就报 B 大去了，绝不来我们学校。 袁子峰看了一下对面的床，问道，哎，就你俩？ 还有个哥们儿不知道去哪儿了，没来呢。不过我估计也快了吧，再不来晚上蒙住了。 袁子峰随便收拾一下东西，本来想套个被罩，但发现自己不太会弄，在那里折腾了半天，愣是没套进去。他皱着眉搜百度有没有简单的法子时候，赵西突然接过他手里的被子。 我帮你吧。 袁子峰看了他一眼也没多想，顺手就把东西递了出去。 套被套，哎，也讲究手法的，先把这几个角摊开一起弄进去，然后折叠一下，接着拉着两边一抖就成了，很简单的，只是要稍微学一下。 袁子峰漫不经心地看着，发现他折腾了得有几分钟的东西，对方居然短短几秒钟就搞定了，也不由微微一怔，这么简单啊？ 是啊。 赵西笑了笑， 你在家一定不常做这些事儿吧？ 哈。 所以不仅成绩好，长得好，家里还有钱，妥妥的高富帅。当然赵西也不差了，长得也很好，希望我们寝室最后一个哥们儿可以陪我一下，别让我这么孤独。 他话音刚落，有个人就推开寝室的门走了进去。两人看过去，袁子峰竟然也没控制住自己的动作，跟着望了过去。他微微一愣，站在门口的男人看上去得有1米9，鼻尖有很明显的薄汗，说话的时候还喘着粗气呢。 你们好。 又是个帅哥， 撞醒了呀。袁子峰拧了拧眉头，这人比他高，长相嘛，可能也就稍逊那么一点儿。袁子峰把被套往床上一扔，坐了上去。 我叫秦东芝， 以后请多多指教。 还客气啥呀，坐呀，随便坐。你才来，我们几个倒是都混熟了，名字也都交换了。我是周春，那边那个看上去文文静静的是赵熙，旁边那个高帅富是袁子峰，就考近700分却报了我们学校的那个。哎，我越想越觉得有毛病。 秦东之笑了笑，扭过头来突然和袁子峰对视一眼。袁子峰眉头一皱，眼神微微一沉，突然间感觉到了什么，这个人好像对我有敌意啊。哎，奇了怪了，没惹过他吧？他眉峰一挑，移开视线，自顾自干自己的事儿去了，别的倒也没多问。几个人东西都收拾好了，又约着一起去超市买点用的。这时候另外三个人才发现袁子峰啥也没带。周春直接惊了， 你全都现买啊？ 对啊，不行啊。 可以可以，你有钱你说了算。 袁子峰眉头一拧，有些不太喜欢别人老在自己耳边提钱这事儿。说实在的，长这么大他没觉得自己比别人更有钱过，大概是从小到大都是上的私立学校，身边朋友都不太差。看出来袁子峰不爽，赵熙居然主动开口打破沉默。 周春，你家里条件也不差的吧，我看你穿的挺好。 周春抬起自己的腿晃了晃鞋。 哎，你说这耐克的鞋呀，假的，80一双，买多了还打折。 众人沉默了。袁子峰扯了扯嘴角，正要开口呢，却不想一直沉默的秦东之突然说道， 看上去是挺假的。 这话说完，众人继续无语。袁子峰先买了些必需品，只提了两大口袋。赵熙买的挺少的，主动提出来帮他提。袁子峰从小到大被伺候惯了，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的，顺手就把东西递了过去。谢谢。赵熙也就随便客气一句，没想到这人真的把东西递过来了。他愣了愣之后还是接过来笑道， 啊，得请我吃饭啊。 行，袁子峰随便点了点头。袁子峰干脆请全寝室的同学吃了一顿，就在学校外面的一家店，离得也不远，是周春推荐过去的，说是网红店，味道特别好，只可惜要排队。四人去的时候果然在排队，秦东之一点面子也没给。 你们吃，我自己另外找一家。 哎，别呀，留下来一起呗。 走了。 秦东之摆了摆手，扭头就走。 哎， 周春凑上前还想再劝，赵熙拉了他一把。 哎，算了，让他去吧，秦同学好像不是很喜欢集体活动。 袁子峰靠在墙上闭了闭眼，心道其实他也不是很喜欢集体活动。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